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今天是一个周六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我们朝气蓬勃地迎来新的一天。 很棒。 怎么发现女主持人有黑眼圈了呢？ 稍微有点蔫啊，稍微有一点啊。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缓一缓状态好不好？ 缓一缓。先跟每个人打招呼好不好？ OK， 那如果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你和我们打打招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您可以在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982房间。其次呢，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可以在这两个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这个只是文字的，那如果您想发发美照、发发早餐之类的，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之后呢，您就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的这种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而且我跟水水其实已经，我们俩三天都没有上班了，对不对？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想 念我们呢？ 有一个叫做金刚战神马明的朋友啊，金刚同学，好久不见，他说了我这里下雪了。 哇哦！ 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 这首歌是你在哪里呀？ 胡说！ 你在哪里呀？哦，如夏花瓣绚烂。能把音乐声关小一点吗？ 这样够不够小？ 都听不到我们的歌声了， 这样够不够小？ 这叫没有。 这样够不够小？神经病！要不要唱一个？ 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的心情如何呢？那我们进入今天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啊。快递小哥，我们是一直以来都非常 非常 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息息相关了。 是的。 我基本上接到手机上陌生的电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推销保险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我会在5秒钟之后挂掉。一种就是快递小哥，基本上也会在10秒之后挂掉。快递小哥的开头语一定是你在吗？ 你在家吗？ 我不在，放你门口了。 其实我发现后来就是时间久了，跟经常管我们家那个片儿区的快递小哥还挺有亲切感的。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这个快递连锁品牌， 管我们家那个片区的那个快递小哥，哇，办事好利索呀，你知道吗？ 嗯， 我都觉得他应该当片区总管。 为什么呢？ 就他真的是属于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嗯， 啊，好，告诉你这个时候放在哪儿了，然后都特别靠谱，然后言简意赅。啊，做事人都觉得一是一，二是二，然后他自己想得也很清楚。 嗯， 问他有的时候我想寄个快递啊，他哪怕已经回公司了啊，什么回他们的站点了呀，他还会加个班，啊，然后来帮我重新取一下快递。 嗯， 而且我昨天收了一个新的快递，那个快递巨大一个，然后特别特别沉，然后是朋友给我寄的，类似扫地机器人还是扫地机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啊，很沉。 Okay. 然后我不在家，所以那个快递小哥帮我放在了物业。物业离我家的距离还挺远的，好几百米，就自己走。然后有个快递小哥看见我了，说你扛得动吧？我说扛不动。他说我帮你吧。 哇， 那个小哥哥帮我扛到家门口。 嗯，那今天早上给大家要介绍一个叫做他在昆明的一个快递员啊，他叫做方斌。那最近呢，他是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哇。 方斌呢每天其实最多的时候要送300多个快递，然后呢最少一天也要送280个，但是最近呢他在一次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要送到门卫的那个地方只有几米的距离，所以呢他在下摩托车的时候呢就没有拔钥匙，然后他把这个包裹放到门卫的时候，一转身就发现一个男子骑上了他的电动车，然后在电动车上呢还有大概几十个包裹。这个时候他的就是那个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嗯， 因为你知道对于一个快递员来说，如果你能够按时按点的把每一个快递都发过去的话，你是有很高的年终奖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有他们快递小哥有非常非常就是等级森严的年度就是分 评价制度， 年度评价制度，所以基本上其实快递小哥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会给好评。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电动车就是追嘛，然后呢立即就追啊追啊追，但是 好评给谁呢？ 啊什么？ 我说都是好评的话年终奖发给谁呢？ 就看他准不准点了。 就不是一个只有一你有了我就没有的奖项是吧，然后就有可能是大家都有的一个奖项。 我们来关注这个被偷车的小哥好吧，你不要就是略过了这个重点。 好的，我好奇吗？好奇头条号吗？ 然后就是警察赶到以后呢，发现这个车其实实际上找回来还是就是不太可能了，虽然最后还是找回来了嘛，但是这个包裹就没有办法准时的送到。方斌同学在回到公司以后呢，就主动的去承认错误，他就说这是我的疏忽，那接下来这样的责任是要由我来这个背负嘛。 嗯， 所以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就是您要偷车的话，千万不要偷快递小哥的车，好不好？ 什么结论？ 就是偷了快递小哥的车，真的是让快递小哥非常非常的恼火。 就我们希望这个社会上不要有偷窃啦。 嗯， 然后因为现在毕竟手机都偷不成了嘛。 嗯， 其实现在大家走路啊，任何吃饭的时候啊，支付啊，都拿着手机真的比较难偷。 是吧？嗯， 你觉得呢？ 然后 我以前还丢过手机，现在就不丢了。 然后最暖暖的就是这位快递小哥，他就是在车被偷了之后的第二天早上知道自己奖金可能也泡汤了，就可能那个级别的奖金泡汤了，然后呢又给这个收快递的这几个就是客户造成了麻烦。 嗯， 然后呢他还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发了一张自拍，写了5个字，我会好好的。 哇哦，还挺正能量的是吧？ 是不是很可爱的一个快递小哥？ 对，就是挺可爱的整个事件，但是怎么着呢，哎，都不是事儿其实啊。 嗯， 今天觉得是巨大一个事儿，明天也就好了。 嗯， 对不对？ 是这样的。另外的一条消息其实实际上和东北人有关系啊。 嗯， 就是 哎，那个刚才不是问金刚是哪人吗？他说他是抚顺人。 抚顺辽宁。 对，辽宁也是东北人。对不对？ 对， 下雪咯。 哇，抚顺已经下雪了。 嗯，应该是今天早上他说 北京今天天气其实还算不错， 挺暖和的。 嗯，而且天气很晴朗。 对， 嗯，东北下雪了，哇。 嗯，东北听起来就很像该下雪的地儿啊。就是你这个语气让我觉得你在说广州。 OK， 下一条消息是关于东北的。其实东北人打架都是很民主的， 嗯， 你有发现吗？ 嗯，没有。 他们很民主， 我没有参与过这个活动。 你听我说是这样， 打架的活动 因为东北人一般打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揍你，信不信？”他会有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 先问一问， 对吧？嗯。 所以 我不信他好像也不一定会打我哎。 他会先问一问吧，你会有一个和他 说， 你会有一个和他沟通的机制， 有个沟通的渠道和机会啊。 然后东北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瞅啥？ 瞅你咋地啊？ 最近呢，有两个东北的男子是真的因为你瞅啥，瞅你咋地，瞅你咋的了，真的打起来，而且其中一个还打断了鼻梁。 天哪！ 然后这个打人者因为涉嫌故意伤人罪已经被检方批捕了。那事情呢是发生在小寨的一家市场内经营商铺。郭某喝完酒回来，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这个时候对面的商铺的老板娘突然简单地说了一句你瞅啥，然后就引发了一场冲突。当然我们笑的不是这个闹剧啊，就是被打伤然后被逮捕肯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比较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你瞅啥，还真的是能够引发一场真正的打架。 是的。 我看雪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的，她说早上好。 然后张小哲也来了。 对， 张小吉吉。 是的， 好像发现我们的这个播放当中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没有关系啊，我们马上来进行维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考验你们的忠诚度的时候到了，好吧？在这个时候呢，我要发起新一波的点名。 可以，现在就点。我看到笑看人生孟加拉进入直播间了呢， 是吧？ 只是还没有说话而已。 OK， 那我们就从今天心情好，我们就点一些不太会就是迟到或者是早退的同学吧，好不好？基因那点事儿。 No idea， 他好像在出差。 OK， 我们点五个好了，好不好？然后 Water 淡蓝色 ，Verona， 以及最欢。对不对？是最疯还是最欢？ 最疯， 最疯， 吉他吉他碾嘛。 对，吉他吉他碾，然后再点一个飞飘，飞飘。 哇哦。 OK， 这五个人，如果你们到了的话，赶紧点到。然后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当中的这个笑、雪傲、韩傲、严嵩，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 你到底记没记？你让我怀疑你的笔记是一个摆设。 相见恨晚、七夜、猫儿、强子，我点这五个，好吧？ 你到底有没有 怀疑？还怀疑我？ 你每次都假装点名，还问我说是不是这个名字？你不是记了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这条打架的信息啊，检方说呢，两个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丑杂是各执一词的。郭某呢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多看了对方一眼，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 然后发生， 信不信我现在马上要揍你，是吗？ 就因为你多瞅了我一眼。 笑看人生孟加拉说，主播早安，好想你俩哦。然后他还说了，说六六为什么不点我？ 好了，点你了，孟加。因为刚刚珊珊已经说过，说你已经就是入场了嘛。那我点你不就是典型的这个叫什么？ 作弊行为 嘛，对不对？你都已经入场了，我再点孟加拉，你答一个道，好玩吗？ 人生就是一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就看着在那儿，还可以点一下。 OK，然后这个郭某和他这个人发生口角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东北人打架还有一个 ，sorry，抱歉了，打断你一下。孟加拉发了一个字儿，到。好玩。 他发了三个字儿，到到到。 他说好玩，他觉得很好玩哦。 那还刚还有谁入场了来着？ 金刚吧。 你除了孟加拉，你刚才还说了一个人谁入场来着，忘了对不对？只有金鱼的记忆。 七秒钟。 OK， 东北人打架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 是 拉也拉不住，劝也劝不住。 对，不要找，不要找，不要拉我。 一起打。你知道云浩， 全国人民都这样啊。 你知道云浩之前有一个，就是有一对合租的东北的情侣，然后呢他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云浩是我们之前代班的一个主持人啊，特别特别有趣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 我看看直播间当中，春风吻上我的脸，说早安，帅哥美女，好浪漫的名字，早安。 嗯，还有喜哥关注了主播 ，OK， 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还是挺喜欢大家关注我们的。 对， 关注之后呢，每天早上直播的时候7:30，系统就会自动给您发送提醒。就希望您早上起来就可以来，好吗？ 然后云浩之前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是他合租的有一对东北室友，然后是一对情侣，真的喜欢打架。 嗯， 就两个人常常就是厮打到一块儿，然后厮打到一块儿的时候，有一天云浩看他们打的实在太厉害了， 嗯， 然后云浩就想着去拉一拉， 嗯， 然后云浩去拉的时候反手就被打了一大巴掌，然后云浩那个时候还忍住了，然后再拉，然后又被反手又打了一大巴掌。 我觉得云浩该。 然后这个时候云浩生气了，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太有病吧，人家两口打架关你啥事儿，你还跟他们俩打起来，三个人。 因为他也被他们打了呀， 他生气， 然后三个人就扭打起来。 好夸张的。 今天早上的两条新闻给我们两个结论，第一个偷车不要偷快递小哥的车，第二个劝架不要劝东北人的架。 还好啦，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能说东北人很爱打架吧。 嗯， 我觉得东北人的性格是比较豪爽和仗义， 嗯， 就那种风格感觉要打起来了。 你如果爱，你是真心的觉得东北人不爱打架是吗？ 我真心不觉得东北人爱打架。 OK， 你见过东北人打架吗？ 见过。 谁？认真的吗？ 我就被张越要打过。 认真的吗？ 认真的。 你们俩上学的时候啊？ 对啊，就一次吃饭的时候发生。 稍等，张越是我们台的另外一位同事啊，偶尔会在节目当中出现啊。 东北人， 对，东北人，他和谁 是？他是山东的，他是山东的。 谁？ 但他总说东北话，就当他是个东北人。 凭什么？东北人才不背这个锅呢？东北人想我们不爱打架。 那就是你们山东人爱打架。 贵州人好爱找茬啊。好烦呐、啊！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地方。 我跟你说，那个画面特别美好的一点，就是北方人和南方人吧。 嗯。 然后我就嘴上就一直在念吧念吧念吧，然后张越冲过来就要打我，然后被人拦住了，以后就被拦在10米开外。然后我就嘴巴上一直在念吧念吧念吧，然后他又要冲过来。 欠揍！你就是欠揍！我跟你讲，云水就该揍你，这都不分地域，你念吧什么呢？人都要打你了，你还念吧？吵架是吗？ 对呀、啊。 哎，不是。哎，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能不能稍微停一会儿再念吧？ 念吧念吧念吧念吧。嗯 ，OK。 哎，我看到 于大宝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花花发了一个桃花，什么意思？是表白吗？ 不知道啊，是给咱们发了一个桃花，是预告一下他发的表情是花花，对不对？他可能是怕咱俩看不懂花花那个表情。 嗯 ，OK， 那我们送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呢， 我们送一首歌曲给大家以后呢。 我知道，我看那个金刚说生气生气，说会打起来了，是什么句式啊？你看他的句式。嗯 ，OK，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好奇头条号，这里是微微一笑， 好久不见，送给大家。 雪月的 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大早上放光阴的故事，我也就原谅你了，你还要跟着唱，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啊，就是春风吻上我的脸，说好久不见，早安中国，早安世界。 哎、我强烈怀疑春风同学是咱们的托， 是吗？ 我强烈怀疑。 嗯， 你看他首先第一个就是特别大气，好久不见，早安中国，早安世界。咱们节目，咱俩从来都没敢这么问我好，对不对？ OK， 然后他说北京冷了吧，其实我觉得最近北京的天儿还好， 有在回暖的感觉， 没有那么冷了。然后他说光阴的故事，北京青年广播好亲切的电台， 是吧？像不像 放的都是我喜欢的歌。我想问一下这位青年，你喜欢光阴的故事这首老歌是吗？ OK， 然后我看到洗洗睡吧吧说几点开始，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 嗯， 好吧。 嗯，对，我们呢中间会不间断的送大家歌曲哈，有时候你进来的时候可能在播歌，但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大家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尽量给大家放，好不好？尽量 不知道你哪来这个自信，估计都是听你唱吧。 我先点个试一试。 OK。 嗯， 哇，杨洋说他们已经是-23°C了。哇，然后我特别喜欢他后来的这个表述，说冻蒙圈儿、 哦。对，-23°C真的是太冷了、 哎。你知道，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我在贵阳过冬天的时候，经常有看到东北人在贵阳冻蒙圈儿。 因为很多北方人到了南方，其实并不适应，对不对？你们南方那个 北方人从来没有想过推开家门，里边比外边还冷。 嗯，然后还有说这个，但是在北方冬天过得很舒服。 嗯， 然后说什么我前两天刚看到一张图片、 嗯， 说为什么这几年南方人对于这个天冷的事情怨声载道了？ 嗯， 答， 因为没有暖气。 嗯，就这几年， 嗯， 怨声载道尤其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互联网发达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原来北方人在冬天过得这么舒服的。以前大家以为大家一起冷，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我妈到了北京都不愿意走。我妈说北京的冬天太好过了。 太暖和了是吗？ 直到找到海南之前，我妈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嗯 OK， 然后春风吻上我的脸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高冷大长腿大叔。高冷我觉得是 OK 的，大长腿也勉强 OK， 谁是大叔啊？嗯， 可能不是我吧，我想。 OK， 他说他就是北方人，在南方不是特别习惯。 哎，嗯，好嘞， 好嘞。下一个信息其实跟日本有关系，你知道，就是日本总会有那种非常鬼畜的发明。 啊、哦，是的。 嗯，非常非常鬼畜的发明。 什么叫鬼畜的发明？你先讲一下，我听一下感觉。 就比如说，接下来给大家看的这个叫做口气测试机器人。 嗯， 它就是像一个芭比娃娃的头一样的样子，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用来测试人的口气的、 哦、 你对着这个机器人的嘴巴呼一口气，过个几秒钟机器人内部的气味检测器就会对你的口气进行评估、 哦、 评估包括又香又甜好让人喜欢呀，讨厌你有口气，不行我无法忍受，紧急情况救命啊。它会发出这样的声响 ，OK， 嗯， 然后你就是要对着它吹口气。我这边有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但是我在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发明，它到底是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会用呢？你这边是哪张啊？是不是 约会的时候啊？ 嗯， 等一下，一会儿看看我们的图片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啊？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嘛，嗯，第一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脚气监测机器狗， 哎，是不是够了？ 就是要监测全身是吗？就是口气完了监测脚气，再监测我就生气了。 你听我说，这是有逻辑的。口气监测是一个美女的头，你是对着美女的口吹气，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脚气监测的时候，它用的就是一条狗， 是不是这个小狗狗？ 对， 哦，好可爱呀， 是不是很可爱？然后呢，就是你的脚如果不臭的话呢，它的鼻子就不会报警。如果你的脚臭的时候，这个狗它就会。 会怎样？这条新闻真的是味道好重啊。 它就会震动。 OK， 怎样？ 我特别想有这样的一只狗。 为什么？ 你知道，就是我从小，我舅舅家，就一进他们家，我和我妈就是整个就是熏蒙圈儿。 有人动蒙圈，有人熏蒙圈， 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的那种。 你舅舅脚很臭。 我舅舅和我表哥的脚都特别臭。 穿鞋吗？ 哎，大家就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这种脚很臭的人吗？ 我弟弟。 那我还蛮同情你的，因为毕竟是表哥，他们家可能也就两三个月去一回。你亲弟弟每天都在家。 我弟弟还好，开玩笑的。所以你的舅舅和你表哥是真的 真的 多臭啊？ 就是臭到没有办法在他们家正常呼吸的感觉。 是不洗脚导致的臭吗？还是天生的臭？ 天生的臭。 我要百度一下为什么这个有的人天生脚臭。我相信一定有原因。 OK， 春风吻上我的脸说我是大叔，然后珊珊是美女，然后是大长腿，你从哪儿看到的？我超好奇。洋洋说我们冬天有暖气，哈哈哈，屋里穿短袖，没错，大家看，其实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屋里也穿的比较少。我想问一下，花花 是不是有花花的活动啊？ 花花， 因为你看刚才有个朋友来给咱们发了花花嘛，然后这个七七家的醋坛子说了一句求花花， 所以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发花花的意思吗？ 花花到底什么意思啊，宝宝？ 求求你告诉我们们。 好不好呢？ 吓死人了。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了。珊珊，对于这个几个日本人的发明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他们还蛮在意社交礼仪的。就是包括口气这件事情也可以自测吧。我也想不到这个礼物送任何人，就是送任何人当礼物的一个初衷。出门之前自己试试。 OK， 一首彩虹送给大家，早上一定要有好心情啊，即使下雪了。 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直播间。 安娜，我是珊珊呢， 我是水水。那我们是微微一笑，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这两个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观看直播的方式。您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花椒的直播间，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另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在花椒直播间好像有很多很多新朋友， 所以新朋友既然来了，咱们要不要还是喊一遍老口号啊？ 千山万水总是情， 点个关注行不行？哎，刚才我看到有些朋友，比如说春风说了，说这个一早打开手机啊，花椒直播，看到你们的笑脸，整个世界都感觉好温暖，果断关注主播，杠杠的，没毛病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嘛哈，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我们节目会准时直播，每天两个小时陪您聊天，开启美好的一天呢。 对，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各位同学，你们在哪里啊？ 哎，对， 都没有看到你和我们打招呼。哎，我要发一个你们在哪里？ 哎，我很想问一下，今天这个活动是什么呀？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吗？比如说怎么送给你们花花？我跟水水研究了，然后在我们那个界面啊， 我看到韩傲严嵩来了 啊，对，韩傲严嵩来了是吧？包括请叫我欧尼也来了，哎呦，老朋友，这个真的是老朋友。但是我在想，这个花花到底怎么送啊？ 我也想问。如果我们可以送的话，我们当然是送的越多越好了。 是的，我现在就可能只会在里面发花花。而且你们今天一定有套路，你们能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吗？因为你看那个春风是新朋友啊，他来的时候就先讲什么早安世界，早安中国，然后世界因为你们而温暖，然后请叫我欧尼，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么肉麻的话。他说 对呀、啊， 对吧，世界因你们而精彩。 而且我觉得最套路的就是李胜 啊，说什么 他说刚才的照片像田亮。 你说你像田亮？ 我觉得应该是吧。 我觉得你比田亮好看。哎， 不惜得罪田亮是吗？反正和他也不熟， 也不熟吧。 然后欧尼说你是老朋友，当然是老朋友了。 超老。但是为什么就是突然发出这个世界因你们而精彩这样的声音呢？我真的觉得今天可能有什么活动。不管你们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活动啊，就请千万关注我们的直播号好不好？ 女主持人的主线永远只有一根筋，就是什么的结论都是要关注。 好， 没有关系了，我觉得你可以继续保持。大家一定要关注。 春风说你像曾毅。 曾毅是谁啊？ 嘿，come on baby go。 你是谁啊？ 凤凰传奇。 哦，真的吗？ 要不要来一首？会吗？ 留下来， 留下来。是真的要唱吗？ 最美的云彩。 哎，你们那什么，你们想一想，你们想不想听那个凤凰传奇的歌？你们想听的话，我跟水水就跟你俩就跟你们唱哈。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在直播间说想。不想的话就说。 我决定根据请叫我欧尼的这句词临时改编一首歌曲来进行一次创作。 这个字儿也太好改了。 哎，我觉得你这样做女主持人搭档很不好。哎， 破梗是吗？ 对，很破梗。 主要是这个梗真的是没法不破。请叫我欧尼说帅就一个字，然后水水说我要改一个字，然后来创作一首歌曲。如果你不改这首歌，我就服了你。 我就不改这首歌。 那你改帅就一个字，你改唱别的歌曲。 爱帅就一个字。帅就一个字呀， 是唱这妈妈好是吗？哦，真的新朋友好多。哎，还有容易，对吧？ 也是 感觉好像今天有活动，大家的嘴都变得好甜啊。 嗯， 你看春风吻上我的脸，又说姐姐气质也挺好的。你看到他的这个语气吗？看到没有？也挺好的，就顺带说一下的感觉。 你看一下春风的下一条留言， 看不到。 春风的下一条留言说：“你们唱一首吧。”金刚也说：“想听，确定吗？”一会儿啊，随时跟大家出现这种惊喜的送歌的活动。 没错，那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时段，翻滚朋友圈。 对，你知道咱们俩现在不是在做直播吗？你妈妈有看你直播吗？ 有。 嗯， 就不时的看看吧。 啊，我妈妈有时候也会看，而且妈妈是每天早上起来晨练嘛，就我们家有那个跑步机，还是什么椭圆仪，我也不知道她买的什么，还有蹬自行车那些东西。 一年一次的晨练是吗？ 她真的有在练。 哇，真的有坚持。 半年之内，而且还瘦了10斤。 哇， 然后她说她每天早上锻炼的时候就会打开看咱们的直播。我觉得我们的直播还好，就毕竟咱们俩是、 正能量。 很正能量嘛。另外一个网友呢，他其实也挺正能量的啊，有一个网红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跳艳舞。 艳舞吗？ 就是比较 sexy 的舞蹈了。就是问题在于 比较有风情的舞蹈。 是的，比较有风情的舞蹈。问题在于他跳舞的时候呢，他的妈妈打开了房门，看到他随着音乐扭蛇腰，然后他的妈妈就手拿着保温杯傻掉了，当场定格，然后这个网红呢，目前也是觉得挺尴尬的，他前几天呢，透过网络抛出了一则影片，说，这个影片当中就是展现了当时整个的情景，他对着镜头表情认真，随着小野猫的经典舞曲叫做 Buttons 在扭动，双手在自己身上游移，动作相当妖娆，只是才5秒时间呢，他后方的这个房门就开始慢慢打开了，是他的妈妈拿着保温瓶，疑似是要给儿子热水喝。 是一个男孩是吗？ 一个男孩我刚才没有传达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不是？ 对 呀、 我刚一直以为是个女孩就跳这样的舞蹈，其实还好吧，我觉得。现在网络直播的平台上有很多女生都是多才多艺，又唱歌又跳舞。 对，她是个男孩，而且跳的是非常 sexy 的舞蹈，所以她妈妈进来之后当场也傻住了，然后她也觉得很尴尬，就一瞬间就开始不跳了，然后把视频关掉。 就可能是她妈妈觉得已经就是被吓蒙圈了吧。 哎呦，反正是这个场景想想还是挺可爱的话，也希望就是咱们可能和父母这一辈人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断层，也希望大家相互理解。如果是真的觉得父母可能不太理解我们现在喜欢做的事情的话，还是要多跟他沟通啦，不要吓到他。 没错，请教欧尼说珊珊家真大，还有跑步机。 跑步机其实不大，而且你一个跑步机就是你买了之后它不是是一个平面吗？对吧？可以放东西，就跟没放跑步机是一个意思。可以当柜子。 这个、春风吻上我的脸真的是很深的套路。他说这么温暖的电台不火，天理难容。关注主播不迷路，感谢关注主播不迷路。然后海的蓝天， 关注主播不迷路，山水带你上高速啊。你能不能发一整句啊，春风同学？ 然后我看到海的蓝，海的天空，说美女帅哥 到底蓝还是天空？海的蓝，海的天空是吗？七个字的名字， 对， 很棒。 然后帅哥美女早上好 啊，早上好。 然后金刚说想听。 哦，我知道，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是谁在唱歌？ 带走了寂寞， 温暖了寂寞。白云悠悠，我看了歌词。白云悠悠，白云悠悠，蓝天依旧。 这样，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梦中人》。 哎，过分了！你先放王菲的歌，然后我再唱。 对啊。 我知道是这是梦一场，这是那英的《梦中人》是什么？来听听好了，好不好？ OK， 好，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顺序来，珊珊找到歌词了吗？ 啊，但稍等，我想先关注一下这个关注我们的朋友。刚才看到了小懒猫关注了主播，还有上帝三三三，还有很多新朋友关注嘛，就超级开心。很有多了一些固定的这个朋友，以及如果今天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包括荣耀还跟大家打了招呼，说大家好，花椒用户112110010214也发了一个玫瑰，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打算常来吗？还有 Amanda，如果常来的话，以后点名会点上你们。还有春风说是谁温暖了寒冬？我告诉你，正确答案是春风。好得意呀、啊！ 套路太深了， 好得意呢。 套路太深了。 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哈，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两个小时的聊天的时间。 另外要提醒我们在这个微信直播间的我们的朋友们，你们好像有点落后了哟，现在花椒非常的热闹，如果你们在微信直播间就是这么冷清的话，我要考虑就是关掉微信直播间的这个互动了啊。 哇，我害怕，不要这样 威胁。大哥哥开始威胁你们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吃早饭的朋友给我打个一，没吃早饭的打个二，我看看有没有吃哈。因为什么呢？ 一， 你吃了？不是说好下节目一起吃吗？ 但是我总会垫吧点东西来。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垫吧点东西来吗？就是防止你讲吃的。 OK， 我没有吃，我还是愿意讲，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生物或者一些植物或一些动物，就任何小物件的简史啊，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它的历 史。而且我们的直播间没有人在陪你，大家都打的是一，金刚吃了，爱乌龟的暖心宝吃了， 而且金刚说的是我才吃完，更加恶劣。 荣耀说城市套路深， 农村道路化，都不是很好混。 哎，不是这个的押韵的版本不应该是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吗？ 哎，对，是的， 是吧？ 可能吧。哇，吃饭的人好多啊！你把吃过饭的人都念一遍，来来来。都是新朋友。 OK， 我们来念一念啊，我们看到请叫我欧尼也吃饭了，然后还有谁啊， 大本是、 然后还有 BG 库， 对， 这些朋友都是吃过早饭了。 还有一个大名车的名字是吧，没有人的空间都说自己吃过早饭了。那我还是跟大家聊一聊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 你孤独吗？ 就是 作为一个没有吃早饭的人 Little lonely 让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 我不吃早饭，别人吃早饭， 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我不吃早餐，因为我只爱吃夜宵。 那早餐是个屁。 什么呀，这当歌词还行，怎么还能主持人自己单独念这一句呢？ 我就是在抠他的歌词啊，歌词，他的歌词儿。 okay， 好吧，就是他的歌词儿。 OK， 好了，饶过你。好了啦，知道你们吃早餐了，跟你们聊一聊这个三明治的简史。 好。 你会好奇三明治是怎么来的吗？ 我知道三明治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就是从前有一个英国人，他看到桌子上放着面包，他把面包夹着青菜和肉，然后说 This is a sandwich， 从此他发明了三明治 sandwich。 哇，你好会编。真的，你好适合考试哦。然后就是特别特别自信的写上一段答案。三明治 大叉就打上去了。 三明治最早的起源呢，其实是追溯到一个犹太人的。据说是在公元前的一世纪。大家记好了，这是知识点，可能一会儿要考的。追溯到公元前的一世纪，他就已经在一个节日上面，他们叫做逾越节。应该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哈，把这个羊肉还有药草包夹在犹太面包里享用，这是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最像三明治的一个吃法。问题，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最早的三明治追溯到什么时候呢？问吧，对不对？答吧，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问题，最早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的这个三明治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呢？ 哎，对。 第三个问题，犹太人发明的三明治最早是夹了什么肉呢？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这个犹太人在公元前一世纪发明的这个三明治是夹了什么肉呢？是吧？ 嗯。然后第四个问题是，夹了羊肉的这个三明治，它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嗯 套路太深了。我看到春风说这个珊珊唱了我最爱的奶茶的歌、嗯、啊，对，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歌在我们这一辈人还挺火的、嗯、对吧，包括原来你也在这里是真的好听、 因为它描述的就是我的人生。 OK、嗯、但是那个时候呢，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三明治这个词其实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可是历史上有一个关于三明治的其他一个有趣记载，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贵族们会把这个腐坏掉的面包作为盘子来装成一些食物、嗯、 OK、 在他们吃完饭之后呢，这些被食物浸染过的面包盘子会被分给乞丐或者是他们的养的动物去 食用。是过期还是腐坏呀、啊？过期， 可能是过期吧。 过期，我觉得可能是过期。 对，嗯、对，当然它也可以自己吃掉，所以应该就是过期的意思、啊。嗯，但是这些面包盘子呢，是开放式的这个三明治的一个最早的雏形。嗯嗯，然后慢慢的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发明，比如说三明治最早作为名词被记载是在18世纪。历史学家的某个历史学家的文章当中，在一篇文章当中呢，他把小块的冷肉称作三明治，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三明治都是其实指的是夹在三明治当中那个肉，嗯啊，而不是整颗三明治的这个感觉，嗯啊，其实是源自于一位18世纪的英国伯爵。嗯 OK 那这个英国伯爵其实特别有趣，这个英国伯爵干嘛呢？他喜欢玩牌。 嗯，我也喜欢， 是吧？ 我也喜欢， 都是伯爵的风格，对不对？ 对， 嗯，他是属于达到废寝忘食的那种风格， 嗯， 就是连饭都吃不了，所以他家里的仆人呢，就为了让他吃饱饭，只好用这种最简单的拿着主食就加上肉加上菜的这种方式， 嗯， 就为了让他在玩牌的空档期可以填饱肚子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明治发明的一个阶段， 嗯。好像其实人类各种各样的食物的发明都是跟当时遇到的困难有关系， 比如 像好像就是说什么火锅的发明，其实就是当初在重庆的那些码头上， 嗯， 然后他们不就是工人穷嘛、嗯，就是那些码头工人穷，然后就说用这种辣的油、嗯、然后去煮东西的话，就是那个东西不会显得那么不新鲜 啊、哦， 所以就开始慢慢有了火锅、 嗯、 然后过桥米线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媳妇儿，然后要给他在那个远方的老公然后送吃的、 嗯、 然后呢他就是想让她的老公能吃一口热乎的， 嗯， 所以她就会把那个特别特别烫的汤，然后上面飘一层油， 嗯， 这样不就会冷得慢吗？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拿过去，让她老公就把那个米线下下来，就可以吃到热乎的米线。 过桥米线是不是因为她给她老公送东西的时候，她老公在桥那边， 嗯， 对吧？她得端着过桥啊，就保证在过桥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那个米线从这个碗到这个碗，很像在过桥。 是吗？ 反正我听云南人说过这个事情。 嗯，好吧，那大家知道有任何这个关于美食的所有的有趣的故事吗？也可以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这个食物的名字就可以。 嗯， 我们来 一首 看一看 Jason Mraz I'm Yours 送给大家。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It cannot wait. I'm yours. Mm-hmm. Hey, hey.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d, loved, loved. 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旋律也特别好。 的确听起来感觉还挺轻松的，挺快乐的哈。哎，我看到了，哇，荣耀说点赞不要停，天天好心情。 哎，再问一下大家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在直播间当中送花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到底我们主播应该怎么样去给大家送花花呢？因为我发现好像我们没有送花花，很多朋友都走了。 哦，是吗？我觉得还好，还好。来吧，跟大家分享几条这个特别有历史感的东西哈。第一个历史感呢是关于武器。听起来是不是还挺严肃？ 很严肃， 是吧？ 对。 但是我很喜欢看这种有一点点历史感的东西，你会觉得看到了那段时间的一个现场的感觉。这个武器呢，其实是在二战期间的一个武器。这个故事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是前不久，一对很年轻的法国的夫妻。他们呢打算把父辈留下来的一个老房子，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个老房子进行修缮，然后做日后度假的时候用。所以他们在翻修这个老房子的时候呢，对地下进行了深挖，然后猛然发现地下有个小洞。 哇！ 然后再从这个洞挖进去，发现里面有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原来这里是一个小型的弹药库。 哇！ 然后里面呢？ 等一下，我问一下。所以他们发现的这个小洞挖出去以后，这个弹药库本来就在他们家楼下，还是他们挖到了另外一个人家的楼下呢？ 郊区的房子可能没有那么密集。我想应该是在他们家的楼下。 okay, 如果是挖到邻居家那边，他们可能会停一下。 可能也挖得比较累。 发累了是吧？这是一个小型的弹药库哈。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哎呦，里面有这个十多枚进攻防御型的手榴弹，还有几十多盒子弹。最显眼的是有三支斯登冲锋枪。就这个冲锋枪好像其实争议挺大的。这个冲锋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二战期间发明了特别蠢的一个单兵武器。因为它虽然火力很猛，但是它经常会走火。然后有可能会对自身造成很大的伤害。有人说这个就不是坑自己，就是坑敌人。那可能重要的就是二战这个属性会让大家有反感吧。直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冲锋枪的样子啊。这对法国夫妻从他们自己的老房子里面挖出来的，然后这个冲锋枪被称作最丑的冲锋枪啊。就长这样，其实就是一个钢管的感觉。 确实长得好像不怎么样。 对， 金刚说发财了。 是的。 这个能卖多少钱啊？感觉好像也卖不了多少钱吧。 我觉得是古董，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应该是还是能卖一些钱。但是没有去讲这个价值。这个斯登冲锋枪当时在二战期间之所以很火，然后的确是帮助当时的这个战士撑过了战场上的焦灼期，而且它造价很便宜。那个时候然后一支冲锋枪的造价只需要$9。 普通的其他的枪是大概在多少？要上100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9听起来造一支枪。应该 现在$9可以买2个肯德基的套餐， 很棒。你这个对比我觉得非常的正确，非常的全面。 有没有？ 对。 然后这对老夫妇发现了，就是这个 年轻的夫妇发现的。 这对年轻的夫妇发现了这个武器库以后，然后他们是把它就展示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他们现在就是发表在了各种媒体上面嘛，然后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家发现这个东西了。然后他们具体会做什么样的用处，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特别特别的关心，只是给大家看一眼。哎，挺有趣的，他们在他们家自己老房子底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弹药库，然后还翻出了三支备受争议，但是的确是属于一个年代的经典的这个冲锋枪啊。也让我们了解了最丑的冲锋枪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然后我这边其实在国外还有一些就是喜欢艺术但又比较闲的人会在你的脏的车上然后去用你车上的污垢画画。第一排倒数第二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你的车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幅画的时候， 好漂亮， 你会舍得洗车吗？ 不洗，但是不洗不知道有没有用。 然后李胜说年代太短了不值钱。这李晨还是李胜？ 胜， 对不对？李胜。年代太短了不值钱，可能他如果发现是在汉代的这种就是军火枪，对不对？比如说在这个 弹弓吧。 有个人跑过来跟你说汉代的军火枪假的。为什么？因为汉代没有军火枪。 这回脑子终于清楚了。是吗？所以说刚才那个是艺术家在陌生人的车上比较脏就是铺满了灰尘的车上做的画。认真的 认真的。 哎呦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OK，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有关于一个网红展。 嗯，是的。 说是网红展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切啊，应该是中国美术馆目前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馆藏的一个展览。 嗯， 那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早间的节目，是从7点半到9点半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上的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的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以及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了。 嗯，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我们周六都会来的老朋友谢尚进，以及他的好朋友王阳宇先生。 是的， 两位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特别开心今天请到两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好， 就是你们俩要不要都穿中式啊，而且刚好就是那种中间对襟盘扣的这种，特别的有趣，你知道吗？ 对，因为今天也是我们昨天俩我俩碰了一下，说要把今天穿这么个衣服吧，因为我们聊一聊这个也确实是从民国开始，民国范儿了。 没错， 那今天咱们聊啥呢？嗯， 你们怎么有刚好有统一的服装啊？ 我也有啊， 我是各家好几年没敢穿了，今天可是给逮到机会。 所以说男生都会有一件这个中间扣的这种衣服吗？嗯， 对，可能不止一件吧， 有点类似唐装的感觉。嗯，是吗？ 对。 哦， 因为最近不是有个帖中年的油腻大叔吗？ 嗯，就不要穿中式服装。 对呀，啊，所以说都不敢穿了。 你们俩就坚定的要穿一下，是吗？ 对， 今天想应个景。 嗯。 OK，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怎么说，呼应一下这个主题吧。因为目前呢，在中国美术馆是有一个为期10天的一个叫做“美在新时代”，这个热烈庆祝19大胜利召开，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典藏精品。 对， 然后根本挤不进去 啊！听说人很多，我看到上镜发的两张图片，就是排队排长队的那个图片。 对， 是是， 我们其实可以让大家看看。 哦，就是非常火。 对， 嗯， 这是我拍的，因为， 啊，这是你去的时候拍的。 对，我去的时候拍的。 嗯， 这个那天其实我们上周做完节目啊， 嗯， 就其实就去了。 嗯， 一走到那一看，傻眼了。就是五四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说上个是就是老一辈其实很怀念的一个地方。 了解。 只是说我觉得我看到的是现在的它又有一个文化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因为原来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其实这条街当时有一个展览，是一个法国展。 嗯， 然后也是有这么排了可能1-2公里的这么一个长队。其实那一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现在的话，你看其实在那条街，五四的那条街有三联书店，对吧，有这个首都这个就在仁义， 对，仁义， 还有现在有嘉德的艺术中心， 嘉德大厦， 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美术馆，我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地标。而且我很让我们很感动的是，因为原来我们去看展览其实人都不多啊，我们没想到这排队能排1-2公里。 他再这样，我真的 我是捧哏的。 你们商量好了， 你这复读机。挑每句话的最后两个字， 对， 要捧哏这么容易， 是的。 哎，捧哏就是这样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哎，您说的对， 没错，是这么回事。 对， 我呀，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美术馆是在北京东四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展览可能有这么多人的原因？就原因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中国美术馆是没有常设的展厅的，对吧？它没有一个常设的展厅来就是去展览它的这个馆藏，所以基本上中国美术馆的每一个展厅都是会不停的换展览的。然后这一次 次呢，中国美术馆真的是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个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做了一个，有四个厅吧？ 对， 四个大厅的一个， 楼上还有一个， 楼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五个， 几个五个大厅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展，所以基本上也是挤不进去的节奏了。 也就是说是属于很多年才会展一次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真的是压箱底， 赶上趟这种感觉。 对， 它相当于是个特展，展的时间非常短，就十天。对，并且中国美术馆呢，它展的近现代的东西是它这个特色，比如说故宫可能展的古画，它呢主要是近现代，近现代的书画。 所以我们 结束了吗？ 还没呢，一会儿可以去 吧。 明天 差不多， 我已经看了两遍了。我已经去看了两遍了。对， 陪朋友去。 我们上周做完节目就去了一趟，然后那是第一天，然后接着这个中间我们又跟我们单位年轻的同事们在中午的时间我们又去了一趟， 我们打算完了以后，完了节目以后还去一趟， 对， 哦，你们今天还去？ 还去， 是， 一会儿一起吧， 那么厉害， 对，因为太难得了， 我去， 我好困， 但是我没有带身份证，哦，带身份证了，对， 有， 可以， 我已经先预约了票了。 哇哦，约几张？ 够 吗？够吗？ 够， 好好好， 去吧，那去吧，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晚上睡一会儿呗。 OK， 那其实也要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今天早上很多很多人在我们直播间。 对， 如果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特展的话，第一个就是映入你脑海的名字是谁？ 齐白石。 哎呀。 徐悲鸿，有吗？ 有 啊， 真的有吗？ 有。珊珊，你看。从当代过渡到近现代， 是绕得过的一个名字。 对呀，画大马嘛。 然后还有 大马，然后齐白石画大虾嘛。 其实珊珊说的挺对的，其实有美术的理论家啊，他们做过市场调研，就普通老百姓，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就说对近现代的画家。就说名头最熟悉的就是这两个人，一个齐白石，一个徐悲鸿。 对， 就是你说的， 因为我就是普通老百姓本人啊。 你是代言人是吧？ 普通老百姓本人。哎，我看到肖康说了，说这个吃着自作的肥肠面看直播，台上刺猬吃了吗？ 太残忍了，还自作的肥肠面，哇，听起来好好吃。 吃着面，听着广播， 对吧？ 然后他还说了，说帮我带两张票，那 然后除了齐白石。和徐悲鸿， 其他的就是一些美术课本上听过的，然后我也不是很了解的画家，比如说李可染， 对， 傅抱石， 对，再接着来， 还有什么？谢尚街，谢尚 街，你再往下说，你就更加专业化了， 对吧？ 对，什么叶浅鱼啊，吴冠中啊， 对 吧？ 吴作人呢？ 吴作人啊。 为什么水水会问这个问题呢？是你很想知道，就是你给我营造一种特别大的吸引力是吗？ 不是，我是想知道大家就是关于就比如说聊到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近现代，然后就是你大概能其实他们算近现代， 近现代， 近现代，近现代， 珊珊其实讲的这些都算是近现代的， 对， 然后就想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谁。其实我也差不多，能多几个吧。 不知道大家会在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答案哈。我看到了这个展好像展了很多中国近现代画家的展，对不对？ 对， 有没有统计比如说他有多少位画家的作品在这个展当中会有一些 一共我没记错啊，就有个官方数据统计啊，好像是207件。 哇， 十多个人啊。 对，207件，其中吴冠中最多的。对对， 你俩互动好可爱、 啊，我俩形成默契了。 我们马上就要改职业了。 就你们俩特别适合，你们做一搭档。 我们该去茶馆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想问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就比如说他有一个特展，然后200多件作品，然后我去我看什么呀？ 其实是这样的， 是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俩可能一去就看，按照这个顺序啊，哪个厅去看，但是我在第二次去看，就是跟我们同事，那我就会就是说，我会问他，哎，我说你那个厅看了吗？其实很多人去看啊，包括我们俩都漏了一个厅，就六层有个藏宝阁那个厅，我是第二次是为了看那个厅去了，因为那个厅有传说中的这个万山红遍， 哇， 就李可染万山红遍，对。因为说到万山红遍啊，这个他一共说有7张，说极其神龙的这一套，对，万山神龙这一套。 所以他这次7张都展了？ 没有，是这样的，万山红遍他这7张啊，是李可染当时这个创作的这么一一 这个器件的东西。 嗯， 但因为就是据说是他从宫里就是得到了传出来的这个斑金朱砂， 嗯 啊、是上好的，所以说他画了这么一个器件的这个万丈红遍。然后有五件是在各个的博物馆、美术馆藏，然后好像是两件在这个市场上吧。 嗯， 是吧？ 好像市场上有个两三件， 对， 不太精确。 嗯、对，但是你看，在保利，前两年拍的一件万丈红遍的话，就达到了2亿多的一个价格。 是是， 它据说就是一个，它每次出来都代表着一个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嗯， 就有这么一说。 万丈红遍一共有7张，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一生创作这种题材，他创作了7张， 7件， 哦、 7件，嗯、对、嗯，每一件在哪，基本上市场都有明确的记载。嗯 对， 因为李可染的名字有个染字嘛， 嗯， 然后每次看到就是他那个就万山红遍的那个时候，感觉好像他和人和画就合一了，感觉， 因为他这张画画的就是毛主席的诗意， 嗯， 沉凝进来。 我昨天有发在咱们那里边，可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很红哦， 对，没错，一早就中， 哇。 很漂亮了， 很漂亮、嗯、因为这个是上届用手机自己在展上拍的， 对对对， 大家可能看的没有那么的清楚，你们可以好好的仔细瞅瞅哈，这是万山红遍其中的， 对，在6楼的藏宝阁，其实好多人可能没上去，然后在1层的 很漂亮， 最两边最角上的其实还有两个厅， 嗯 啊，可能很多人我们同事其实当时，哎，他说还那还有两个厅吗？我就带他转了一下， 差点也错过了。 对， 我觉得其实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国画的感觉，哦，我看到比如说荣耀，他说他知道这个李可染，然后潘天寿和刘海粟， 对对、 嗯， 然后确实是三个响亮亮的名字， 这都是近现代非常重要的画家。 嗯， 并且中国美术馆这正厅里面正在展着刘海粟的大展， 是吧？ 对，沧海一粟、嗯。 他好像前几年刚有那个叫什么是，哎，那个叫那幅画刚拍卖了，是吧？ 谁画的？ 好像是 刘 海粟、 嗯。那个是威尼斯还是欧洲的哪一个桥是吗？我记得好像是一幅 是油画作品吗？ 对， 哦，他早年画油画作品， 是他吧？ 是是是、 嗯、 是。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可能就不是特别了解国画的人，都会觉得说国画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都是水墨画的那种感觉， 都是水墨画的区别，但其实门道很多。 其实不一样啊，我觉得刚才珊珊就说，你看他一说齐白石虾， 嗯， 徐悲鸿马，对吧、 嗯？ 这就很好，很典型的这种画家的个人的风格和符号。 嗯、 那你像这个吴冠中画的这个，他你看远远一看，你就知道是吴冠中画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一次他在展览很好，因为这一次展览吴冠中其实最多的，30多件， 还有这个、 嗯、对 彩墨画都比较多， 很而且精品也很多。 对，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这个统计哈， 嗯、 一共是207件作品，对不对？ 嗯、对， 然后其中包括比如说齐白石，傅抱石19件， 对， 叶浅羽23件， 对， 李可染12件，徐悲鸿7件，林风眠8件，还有位庞勋琴 。 啊、他的作品7件，然后吴作人42件， 嗯， 吴冠中38件，就吴作人和吴冠中都非常多， 嗯， 然后再加上从晚清的这个一些作家，然后到民国初年的一些这个画家，一共是207件，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的这个书画大家的一个盛宴， 对对、 嗯、 对， 而且明天就要关门了， 对， 明天就要闭展嘛，一共就10天嘛，所以如果在北京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的。 那去还得趁早，因为什么呢？排队时间比较长， 对， 所以早去可能能节约时间，不难好。 不难哈， 排队买票，排队买票， 但不买票 ，免费 ， 拿身份证换票就行、是， 这不交钱的票。 对，就是 票是要的，不要钱。 票， 对对对， 票， 对对。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棒，在于就是它有一种那个一次性补足了的感觉。 对对， 就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平民老百姓哈，也没什么机会看这些书画名家的真迹，然后了解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小时候在什么美术课本上啊、偶尔翻了一页。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一次性看个够，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然后你瞬间能感觉到，中国近现代的这些画家，不管是什么风格，不管是哪个流派，你都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中国近现代的画家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科普的一个过程，对自己。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关于这个展览整体 的介绍已经就差不多了。嗯，其实我觉得今天两位这个穿着中式的衣服过来，然后要想像讲相声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得好好的就是炸一炸他们的知识哈，让讲一讲相声。就比如说，大家其实都特别想知道，比如说齐白石，齐白石到底好在哪儿啊？ 嗯，其实我先介绍一下齐白石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嗯啊，作为这个我觉得最有魄力的一个北漂， 嗯， 对吧？57岁到北京，到北平来了，这么一个这个在这个湖南的一个，原来他是木匠， 嗯， 然后也是这个就是早年的话，他等于我觉得就像我们说从一个地方到京城。 嗯， 这么一个，而且在 小山村里面， 50多岁啊， 还是揣着自己的梦想， 对，揣着自己梦想到了北京，对。嗯，然后我先讲讲他的一个，这个经历，然后我就再，王翔再给讲讲一下，再捧人， 好 吧？ 好， 好 嗯，您 先逗， 到哪儿？ 我先逗。 华灯初上，好戏开场，就两位要准备开始了，有一种大幕拉开了的感觉。 没错， 就刚才所说的，他说小山村，其实齐白石他出身是很贫寒的，而且他这个对，很穷，所以说他其实到北京了，其实到北京，当时北京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当时肯定来他是有自己的梦想，然后也画画，然后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包括他后来的这个就是衰廉的变法，到他这个我们知道他画虾，其实他不止画虾， 对， 他画了很多的题材， 画其他小动物是吧？ 他画的品种非常多 非常多，他画 好像 工虫， 画的特别 工虫，然后你 画特别好。 嗯，还有你看画这个什么荔枝大吉大利 白菜荔枝， 嗯， 公鸡八哥， 对， 牛，这什么都画， 什么都画， 小猪， 嗯， 对， 这其实也反映了大家老百姓就是很接地气的这种题材， 对，他是一个平民画家， 嗯，对， 哦，明白。 那包括后来的这个主席，你看也特别喜欢他的，毛主席也特别喜欢他的。的这个作品，而且他们两个人的交情也很深，然后从他你看从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老平民，对， 嗯， 到都不是青年了， 小镇都谈不上， 老年， 对， 小镇大叔， 一直到他后来的人民的艺术家的这个称号，我觉得这是他真的很辉煌的一生，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包括他后来遇到了程师铮，遇到了我们刚才闹不过的徐悲鸿，其实这里面好多人都闹不过徐悲鸿， 丁风明也闹不过， 对，因为他是中央美术学院就现在的中央美院的院长，以前是北平画院的院长， 丁风明是吧？ 对， 丁风明徐悲鸿都做过北，原来叫北平国立北平国立艺专的， 在这个野史记载中就不是好像处得特别好嘛。 你说谁呀？啊？就 丁风明和徐悲鸿吗？ 那是刘海粟跟徐悲鸿， 哦， 这俩人不太对付， 是吗？ 艺术观点不一， 哦， 文人相亲， 哦， 对， 嗯，其实所以说齐白石在我听下来，我总结一下啊，就两位老师，我特别喜欢爱总结知识，啊，对吧？就你知道我对齐白石印象最深，我们小时候翻开美术课本那个大虾，我觉得哇，怎么能画得这么传神， 嗯， 真的是有点，就是当时有打破我的那个用毛笔就用水墨画的风格，怎么能画一只虾呢？但是他画得特别的生动，所以听你们俩讲完之后，我觉得好像齐白石有两个点啊，对我来说，以后别人问你，你有的说嘛，对不对？就首先第一啊，他是人民的画家，人民的 艺术家 啊。然后他画的东西都非常的接地气，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对， 然后毛主席也非常欣赏他，两个人私交很好，是吧？ 对， 第一点好像太多了。 不，重点关键词是人民的艺术家， 嗯， 每一条都是息息相关的嘛， 啊， 对吧， 嗯？ 第二点是个励志青年啊，励志老年啊，57岁从小山村，然后来到大城市发展，怀揣着梦想，一步步变成一个至高地位的艺术家，是吧？ 我给补充了第三点。 好嘞，什么？ 活得长。 对，这也很重要， 这很重要。 其实他的作品呢，啊，其实我想再讲一下。就是我们去这个中国美术馆去看他那个齐白石那个厅的话，我们可以其实看他早期的齐美人的那个时期，一直到他晚年的风格。其实你看他早期的其实没有个人的风格，其实画的也一般，很一般，很一般。但是到了这个对大器晚成，到了其实80-90岁 才开挂的， 开挂。他的作品非常的棒， 达到了一个顶峰。 嗯，这是一个真的是人生的一个顶峰，而且你看他的作品非常棒，就是你看后面的那个 对，所以说那个听我觉得很重要。 它的市场表现也是这样的，就是早期的作品确实要便宜一些， 对， 那么八九十岁的作品就要高一些， 对，齐白石最贵的在艺术品的市场，在嘉德拍过4.2亿， 四点二亿， 哇， 对，人民币。 他高寿，就是 好像 年， 好像他是90多。 他要说到了他的年龄，挺有意思的。他自己在落款的时候，他写过97。正常的时候写过97。他有时候糊涂说可能还写个99翁。他实际上呢，比97要小3岁。 94。 比97要，实际上年龄比97小3岁。为什么呢？因为齐白石这个人比较迷信。他当时来北京的时候不太受待见，就画也卖不动，人也瞧不上他。对，那么呢，他当时的这个就比较迷信嘛，就找一个人算命，找一个算命先生算个命，说他那个某一年是吧，这运不好，他和过生日的时候直接跳过3年，就这3年我不过了。跳过去了， 假装自己97， 他就说他就是一种通过一种手段吧，把我不好这个运气的那一年或者跳过去。 这种仪式好像在这个书画界还是有很多的， 所以说挺有意思。所以说有的人就是说呢，如果是你完全看他晚年落款的年龄跟他实际年龄是不符的，然后你以这个东西来作为鉴定依据，你可能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所以说你要了解这个情况，这是一个鉴定齐白石的或者是了解齐白石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好嘞， 特别有趣。我也是上次看故宫那个展的时候，也是听那个讲解员在说那个赵孟俯，他在写书法的时候，他落款他就会把自己的那个就是名字要小2号，就他自己的名字那个字号，他就自动的就像电脑打印一样，他就小2号。 为什么？ 就以表自谦嘛。然后他就说，如果是你看到一幅就 是书法传统文化 的这个，比如说他留的那个落款和他上面的这个字儿是一样的大小，那多半就是赝品。因为 这个也有个特例，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呢，一般出现在书信里面。 OK， 比如说可能你在故宫去看赵孟俯那展，他有书信的此读比较多，就书信啊。那么他的落款的时候肯定要小2号，小1号或者2号，因为是表示一个自谦。如果遇到他人的名字，一定要比自己高一格。 因为是有书信有这个见字如面的感觉。 对，他有这 个，我跟您说话呢， 有这 个 规矩。 就是、我就得自谦点，把我名字写小点。 没错， 对，没错。 但如果是其他的，就比如说书画上面，就可能没有那么多要求，是吧？画作上 书画也有， 也要写小一点， 也不是大小，小的不见得小一点，也可以小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呢，上款人一定要高抬，就是我这幅画画给谁的，我把别人的名字一定要高过我自己的名字。对， 所以其实就是平时我们会觉得什么，就是类似于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讲起来可能有点高，但其实实际上这种事情真的是贯穿，就是整个他们文人啊、墨客啊什么什么，他们整个的那个书写和绘画习惯当中去的。 其实包括啊，就是齐白石还有一点，我其实说到一点小八卦，其实挺好玩的。其实他当时这个徐悲鸿邀请他去这个，就是现在的中央美院当教授去教画的时候，其实徐白石他说普通话说不好，很多人听不清楚， 浓重的口音，湖南口音， 一般听不清楚他说什么。所以说有，就是说他怎么教学生的，他就一去啊，就把纸铺开，就开始画，开始画。大家来看看完吧，这个大家去画，他不说话的，他就给改。 那他最后画完的那幅画是要送给学生呢，还是自己带走呢？ 这我真的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按他就是我们能想象他这个画画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快，真的很快。我觉得如果按市场来说，真的按现在市场来说，他比印钞机还 快，相对要快。但是他是多少年的功夫，说是不能因为他快而否定他的艺术价值， 当然 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 但是他画工虫的那种就是是与不是之间在这种表现的话，我觉得是极美的。这一次我觉得在中国美术馆的这么一个厅，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有呈现的，包括我昨天发的图应该有，白石老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哪个啊？ 那 大公 鸡。大公鸡。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找找啊，大公鸡在这儿。嘿， 对， 这是大写意， 大写意的， 这是大写意， 是真的好漂亮啊！ 是， 就你都觉得这只公鸡好骄傲， 是， 你看这也有意义， 是 这 有性格的公鸡， 对， 因为齐白石画画，他是职业画家，他画了一辈子画就是为了卖，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尚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早间七点半到九点半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珊珊。 嗯，那今天我们聊的是艺术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看到荣耀在我们的直播间说，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今年应该估计是要拍卖，对吧？估价是在5亿人民币。 嗯， 哇，那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聊的是在中国美术馆， 要准备开始拍卖 喽。对，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那当然了，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推荐的展览，还是说您自己爱看的，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在这个旅行当中能够获得这个足够的乐趣，对不对？ 嗯，对。那说到旅行呢，跟大家讲一个地方啊，拉斯维加斯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想去。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了。11月28号到12月1号，在海南航空的官网和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9折优惠。那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呢，11月30号，也就是过两天哈，然后到东方新天地的活动现场，可以获取海航机票的现金优惠券。 哇、 拉斯维加斯的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关注起来， 经济舱王。经济舱3000多真的是挺便宜的了， 对呀，到拉斯维加斯。 嗯，拉斯维加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航空，可以下载它的 APP 或者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去查看这样的消息。那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继续和尚静还有杨宇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的事情，对不对？ 刚刚聊的是齐白石，是一个响亮亮的、 我就要提问、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第一个问题，齐白石老师是多少岁的时候来到北京的呢？以及他高寿多少呢？对吧，两个问题啊、活到多少岁，多少岁来的、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有惊喜大奖。 你吓死我了！我说惊喜大奖，有惊喜，绝对的惊喜。 惊喜大奖，不管，不是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你这样容易诱导观众，你知道吧？大家就反应说，哎，是不是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不是、 然后踊跃回答。 对， 你说问题太简单。 对，OK， 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啊，就是刚刚我们讲到齐白石对应的一个人物就是徐悲鸿老师了，对不对？徐悲鸿是一个怎么样的画家呢？ 我觉得徐悲鸿跟这个近现代的这些很多艺术家都是有关联的。因为其实从他这个出任这个当时这个就是北平这个艺专的这个 北平画院 的艺专的这个院长，他就开始去请这些中国近现代这些名家来教课。你像当时其实去，刚刚我们说的齐白石啊，你像林风眠啊，你像吴作人啊，他们这些其实都是，包括他当时其实还有，其实那个 他请过国外的这个教师， 对，包括那个 林风眠他们请。 哎，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林风眠是大家特别不熟悉的一个名字，但其实实际上就是在美术教育上来说的话，好像林风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非常 对 吧？非常非常重要， 对，因为他是不是影响了这个法国三剑客嘛？ 朱德群、 朱德群、赵无极、 赵无极、吴冠中、 吴冠中， 对 吧？ 对，我 看这三个人是林丰年的学生， 对， 是是。其实李克朗虽然说是齐白石的学生， 李 克朗的画风、李克朗的东西，对，没错。林丰年当校长时候，李克朗在学校上。 对，我刚才口误啊，林丰年算是杭州，就是 杭州那 前身国美嘛， 对吧？ 对，得院长， 国美的院长。 一样的答案，两位老师，两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梦旅人说齐白石活到了93岁，哎，到底是93还是94？ 97减3岁。 啊，好嘞， 就是94， 可以核实一下。 情商好高，回答问题也不直接说，是吧？给了一个听起来是还得自己算一下，再反应一下的答案。 所以是94岁，对吧？ 对， 他就是虚过了3岁。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一年两年的。 没有那么差那么多， 但其实很差很多。 他其实有时候中国人算年龄，有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对有个虚岁的问题？有人按10岁，有人按虚岁。 我觉得 我现在不怎么讲虚岁了。 我觉得我家人的年纪从来算不清， 我自己年龄我都算不清， 是吧？就是中国人讲10岁虚岁，这个真的很难算。 对呀、 啊，有梦旅人，我觉得你真的没有认真听课。他还说齐白石是53岁来了北京。 57啊， 他是这样，齐白石啊来了好几次北京，就是，但是每次前几次来了以后呢，觉得待不下去了， 啊， 就走了。 哦， 对他，其实你要算他最后定居在北京的时间。 明白了。 对，真正的北漂， 来旅游，不来旅游。 他不是说来晃一下，他其实来过几次，晃一下走了。 啊， 对。 所以相对起齐白石这种比较曲折的这个经历来说，徐悲鸿应该算是一路顺风顺水，对吗？ 徐悲鸿只能说是以后一路顺风。 对， 前面也挺。 你别说他感情也不太顺呀、啊。 感情。 对呀、啊， 感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对，人生一大坎、啊，都登报了都。 爱情故事 啊，徐悲鸿是这样的，就是他呀，这原来这个敌人的夫人是叫蒋碧薇啊，后来对后原配嘛，原后来就是这个跟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一个宣传部长是吧，叫 反正就是 蒋碧薇是张道藩， 张道藩 做了国民党中宣部的部长，张道藩的情妇。 对，然后后来就跟着张道藩去了台湾， 去台湾， 对、 啊， 然后他俩就离婚了。离婚吧，这个徐悲鸿欠了一屁股债。 嗯， 他这个离婚还不就是还找徐悲鸿要话。 对， 第一是要话，第二是赔钱。 对， 嗯， 所以说徐悲鸿的这个感情路还比较坎坷的。后来他就是这个敌人这老婆是廖静文， 廖静文 啊、是他的学生。 嗯 啊，对， 这个应该还行哈、 啊。啊，对，这个就是 这事还行，但是徐悲鸿先生可惜英年早逝。 对， 他50年代就去世了， 对， 所以说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夫人廖静文先生没多大年纪。 哦， 嗯，对对， 可惜。 所以说，在北京不是有个徐悲鸿？ 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就是廖静文先生。廖静文先生就前两年 也 去年还是 也去世， 去年还去世。 有一个徐悲鸿， 你听他们这个叫的，就是都叫先生， 对、 啊、是吧？ 对， 都叫先生。 对。 对，冰心先生，刚才我在想说，冰心先生，冰心不是一个老奶奶吗？ 小的时候是 吧、嗯？对，小的时候在想，后来发现先生其实都是关于老师的一个尊称， 德高望重的人统称先生。 因为你发现，其实徐悲鸿请了很多人，也都是这个去留法呀，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嗯、 就原来中央美院的这个很多的这老先生们，都是就是从国外。 就说近现代好多画家都受过徐悲鸿先生的提携。 对， 他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教育家、 哦、 这是不可否认的，并且他还是一个爱国画家。 嗯， 他一辈子就是解放前的时候，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呢，他在马来西亚呀，或者在新加坡呀，在印度啊，办过这种义卖的画展。 嗯， 就是卖出来的钱抗日。 嗯， 对，所以说他在日本的人那里也是入了黑名单。嗯、 对， 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他画的马， 这一定是喽、 哦。 对，其实这一件应该是他1978年的时候，咱们出了那个邮票，那八骏图 啊、 嗯，这是原作，所以说这次这件对这次很多人都围着这张作品吧， 哇，好漂亮、嗯，这个呢？啊，一样的，是不是？ 一样。 我看到在咱们直播间，大家都还在这个讨论齐白石的问题啊。然后荣耀特别可爱，说齐白石40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北京，然后呢定居是可能就是像你们说的57岁，活到94岁、 嗯。 我觉得荣耀还是一个挺会答答案的这个朋友哈。 嗯、 有梦旅人还说这个我的大奖是什么？大奖就是 主持人的口头表扬。 我就知道，我跟你说，你这样欺骗观众，有第一次没第二次。 对啊，你这样真的好吗？ 下回真的是大奖，好不好？嗯、两位主持人同时口头表扬。 OK， 然后徐悲鸿先生，我们刚刚讲的 他是，其实我们接着来讲，其实他是先去学的是西画， 嗯， 对吧？然后 油画的， 对，包括你看，我们看他很多拍卖也有很多的油画作品，嗯、包括吴作人一开始也是学油画的，然后。再慢慢的其实他包括我们知道刚才说看到他的马，其实他画马是他的比较说我们觉得大家所认同的或者大家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艺术成就是最高的、 艺术成就最高，因为其他题材其实没有马画的好、因为他其实他在法国的时候画马，他也学过解剖学，所以他画马是大画了大量的速写， 嗯， 所以说他这个的话是他的一个奠定的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后来这个回来以后，他又开始这个创作这个中国画。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从一个去学出去去学西画，到回来就是还是以传统的为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他包括刚才说杨宇说的，他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应该是近现代这个教育之父，你看他开创的 美术教育， 嗯， 对，这是我们 就是他一个是刘海粟 先锋， 嗯 啊、 美术教育， 对，所以说这是他整个就是我觉得他最应该说这两点是他最厉害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包括我们后面聊的吴作人啊什么的，包括其实他跟蒋兆和还有故事呢， 是 对， 是， 因为蒋兆和原来的话，蒋兆和是也是近现代画这个人物画我觉得画最好的一个艺术家，他当时的话其实因为生活所迫，所以他给了一些日本人画过像啊，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时就没有让他到这个中央美院，对对、对，没有这个问题还是沟通很久，后来其实讲到还是一个很爱国的一个画家， 张和是他自学成才， 对、 他没上过什么、学习，没上 他自己的画都不卖给外国人，就外国人到家里去，他宁可穷到这个程度的话，而且他老婆是一个其实是家里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他夫人，对， 他的岳父是 医生， 著名的医生，对，京城四大名医之一， 哇，对，然后连那个教 还是有家底儿，对不对？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那个时代年代的画家其实还是很有一股这种 对气节。 气节的，对， 铁骨铮铮的感觉， 嗯， 这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很感动的，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只有你这个人特别有气节，你自己特别有那个精气神儿，有你坚持的东西，你才会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家，不管在任何领域， 对对。 然后其实今天节目的时间剩的并不多了，我们可能还有就是11-12分钟的时间，尚敬给了我们很多他拍的照片，我很想看一看，我也希望直播间朋友可以看一看，咱们现在就是以作品来梳理好了，你们觉得呢？ 好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林， 这个就是林风眠的作品。 嗯、 对，林风眠的作品，他这个林风眠，他也是去西方，去法国留学以后，学西方以后，你看这些大的画家，咱们近现代这些画家，好多去西方留学以后呢，都回归到了，就是说中国画的创作，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 我觉得其实水墨的这一支确实是在新水墨方面真的是没有一个进现，就是没有一个当代的一个延续性的。 其实我们周末艺术会啊，我觉得其实我们聊的其实都是有延续性的， 是吧？ 你看、从我们之前的这种新水墨，其实这就是一个传统水墨的一个革新。你看画的到现在我们来看还是非常好的一个。 他这种画放到现在来说都很有新意， 对， 就是在当时他就是当代艺术了。 哦，是吗？ 对，在当时肯定是 很当代了，画的很当代了。对， 所以他的革新点在哪？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水墨可能画的是山水， 他整个从构图啊、造型啊都跟传统都不一样，并且这种形式，你看他的画大部分都斗方这种形式，就是当时在民国时期这种形式东西很少。你像西画一般都是方的，是吧？方的多，那么呢，就是说在他那个时代。还是传统的，你看齐白石都是小条子，最多小竖条，是吧？要不手卷册页。你看林风眠画的最多的就是这方形的，它是可受西画的这种影响。 他比较喜欢用这方形。 对，林风眠原来在法国的这个地龙学院和巴黎艺术学院都留过学，所以说他受西方还有影响，但是回来以后用中国这个 这个传统的一个变革，我觉得就创造他自己很独特的语言。 所以说二十世纪啊是中国美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说咱们搞美术史都知道，就是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嗯， 对。那么呢也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刘文杰先生就提出来了，近现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个观点我觉得提出的非常对，就说呢咱们不能这个后古薄今，是吧？其实古代跟现代都有非常伟大的画家，所以说一定就是说为什么这次美术馆近现代大家的画这么多人看，就是近现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有可能是咱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多关注一下近现代的画家作品。 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是没有在看视频的朋友啊，就刚才聊的这幅林风眠老师的作品可能还不知道画的是什么。 他这个是鹤吧， 芦苇， 是 芦苇，然后这个芦苇，然后那个 软芦苇，是 芦苇，飞着芦苇。你看他这个要能放大的话，大家能看到这个这么画芦苇的方法以前人没有。 没有， 对， 以前人没有。对 ，OK， 我们往下走吧，因为作品挺多的。 自己去看看，是不是？ 对对。 好嘞，这个 啊，在齐白石的 九十九翁， 你看， 九十九岁白石 是吧？他落了个九九翁是吧？是九九 吧？ 人家写的九十三。九十三岁， 九十三岁，九十三，他也落个九十九翁， 嗯， 这 是 九十三岁， 长命 的，这个九十三岁也得减了，也不是他十几年给你 啊，就九十岁的时候， 这是什么字啊？百花 齐放，用篆书写的百花齐放，因为五十年代毛主席提出一个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口号嘛，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对， 他就是写了百花齐放。 这是谁的呀？ 这是徐悲鸿的， 徐悲鸿的大白鹅。 大白鹅， 大白鹅， 那这个其实和这个的风格，这幅作品 在旁涉琴呢。 嗯 嗯，他是中国工艺美院的第一任的院长。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啊，不是说学美术史的都不知道有一个叫觉兰社。觉兰社是1930年发起的，1932年成立的。然后他们这个每年都会去做展览。其实你看他的风格又是有特定的风格，他其实他没有谁当时的一个主流，你看他画的就很有的设计感， 是个大妞。 对， 现在放在这张照片、 你看包括他的风格啊什么也是很有设计感的。 像背篓， 对 他就受西画跟水彩的东西比较影响比较大。 对， 来吧，我们往下继续看一下这幅作品。 这是吴冠中的吧？ 吴冠中的油画。 油画 是风景， 然后是山路，对不对？然后远方是 应该写生的，不应该写生的。 写生的， 他这应该是在欧洲的时候。 你看，他也是留学回来的，但他也是早年画油画的，后来转向彩墨了。 笔墨等于零，很有名的一个。 他引起一个争论嘛，他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一个论点嘛，就是在当时在艺术界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争议， 好，这个。 宝石， 对， 富宝石， 对，我个人很喜欢他的画。 富宝石应该是现在 他的画就是反正飘飘的，仙仙的。 哎，你说的很对，很飘逸。 他其他风格，他几个风格啊？他那个在金刚波时期的一个风格，这个时期他是因为战争的这个条件也不好，当时他是用那个重庆那个 图纸 画， 说那他在大后方，没有好纸。 对，所以你其实我特别喜欢这次中国美术馆里面有一个他屈原的那一套，那这个大司命啊，什么云中君啊，这个湘君啊，神话故事的人物，他自己创的，非常棒， 里 面 有， 咱们把那 中 可以 云中君的那个系列，我觉得非常棒， 新鲜的那种。 因为这个是上镜手机拍的图片哈，你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挨个点， 这个啦，这个， 对， 没错， 对，云中君 很可爱， 非常棒，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富宝石，他自己还发明了一个叫宝石村。对这个村法， 帮大家描述一下云中君这幅作品，你看到的是 就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飘逸的一个君子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云中君应该指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其实你看他在这里面画的是女的形象啊，对呀，他形象对， 然后非常非常飘逸，然后有云层啊，厚厚的云层，然后这个女人的这个以为中心，还散出一些红色的这个光焰， 大放 光芒， 对， 光芒， 嗯， 很漂亮。 对，然后她的发带啊，她的衣裙啊，衣角啊，都随着风在飘着。她是驾着一辆小车， 她就是很龙龙龙，她是龙，是她的一个坐骑。 对。 它充满了一种这种神话的这种浪漫色彩， 很像梦的感觉。 对， 浪漫色彩。 所以这一组作品我是特别喜欢。 这是一套，这是一套。 对，就有一种他在梦中碰到了一个女子，神奇的女子在云中骑着蛟龙而来，然后他就画 飘逸浪漫， 在晚霞里。 他是根据屈原的这个诗词里面的创作。 对，九歌 这里面设计的神这个神话人物都是屈原这个他的这个词里面的。 九是很重要的， 嗯， 不管在德国哲学还是在中国的就是传统文化。 九五自尊， 喝的酒的酒是吧？ 对， 啊，喝的酒的酒， 喝的酒的酒， 酒这个数字， 对吧？酒什么，对不对？ 其实中国讲究谐音嘛，都可以，九九归一，九五自尊， 情商太高了。德艺双馨的相声表演员， 谢谢，我会努力， 因为我就统筹一。一切的这个捧哏精神， 这个你俩看得清吗？是不是有点远？对你们来说， 有点看不清， 有点看不清， 有点看不清。大家仔细瞅，像油画作品， 可以试一下看看。 在看上的那个感觉，对，杨宇走过来了哈，到我们这儿能播图片的这里，这个就是刚刚， 还真看不太出来， 看不清，因为这图是上镜拍的。 我觉得这有点像谁的早期？ 我看一下， 油画作品。一个油画作品 是吧？嗯，我们往下走吧，没事。 咱们往下走，一会儿让上镜这个找出来，咱们再 回来找吧。 我看一下，我说 这也是金 风 眠，这是金风眠。你看他画的静物画，但是一定要注意的，他是用加了水墨画的， 是吧？ 用水墨来表现水彩真感觉。你看他意境很深沉，他的画艺特点就是什么呢？他用颜色之前啊，他都拿墨打一层底，很深沉，很浓郁。对， 刚才那件好像铝丝白的， 铝丝白。 嗯，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这些艺术家。他们改过名字没有啊？你能理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没有吧？ 因为我觉得林风眠画的作品就很眠，就你很想睡觉，然后很安静， 是是是， 有清风吹着，然后有点可以小小的， 他有一种诗的意境，诗的意境。 你很爱迟到啊。 所以是心理暗示， 这啥梗啊？ 对， 姗姗来迟嘛， 来迟。 所以在想，会不会是他们可能？ 你看他的名字也很有诗的， 你看谢尚记也很上进啊。 其实珊珊刚才提这个提点，其实挺重要的。你看《赋抱石》，这个抱石是他自己取的。为什么叫抱石啊？他对清代一个大画家叫石涛非常的崇拜。所以说呢，他叫傅抱石， 我觉得这名字真的挺好听的。傅抱石， 你看王阳宇其实也挺好， 很好听。谢尚进，对吧？ 听谢尚进，你看多好啊！ 对 对呀， 对，余音水听起来就很混，包容万物啦，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看画了，好 吧？这个。这是咱们今天上镜给我提供的最后一幅作品的那个， 对，叶浅鱼的，其实叶浅鱼是画这个人物画，这一次基本上展都他的人物画，而且是这么， 这是他早期跟作品， 这早期的 早期作品反映民族大团结，是用传统工笔画的这种形式来画，在构图上有创新。 对， 后来他不这么画了。其实他在美术史上真正有影响的是他以速写这种方法入到中国画里面。那么他就是说这个用笔很简洁，很简洁，就把那种写速写跟中国写意人物画这么结合起来。 OK， 其实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像他们看久了以后，他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画家的风格一直以来还是会有一个统一的，对吧？其实你看到这幅画差不多就能知道是谁， 那是 除非是他早期和后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没错， 变什么， 没错没错。有些画家之所以成为大家，那么他必须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对， 这个就是说呢，他之所以在美术史上能留名，必须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比如说刚才上镜说了，齐白石早年的画就没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并且画得很一般。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就是因为衰年变，接受了陈时珍的意见，有衰年变法。他 真的衰年变法是， 就衰年指的是老年。他因为他出名很晚，他六十多岁以后才出名，才真正画出这种有独立的这种个人风格的 东西。所以就是要转型。 他要是不能活九十多，就比较麻烦。如果是齐白石先生这样六十岁已经 挂掉了 去世了以后。 那么就是可能美术史上没有齐白石这个人了。 对， 他就是相当于普普通通的，像晚清民国时期普普通通一个画家一样。 你说现在的这小朋友都起步都特别早啊，一看上补习班啊，那六十多岁起步，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是 要 对他是非常励志的一个对。 齐白石他就上了不到半年的私塾。他没上过什么学、 嗯、 非常好学，他自己都是一步一步自学的、 嗯、 对，但是他接触文人啊学习啊，然后画画呀、啊、不同拜好多老师啊，但是他都不忘自己的农民本色。 我的头要爆炸 啊！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齐白石最贵的作品 因为 出了多少钱、啊、 因为我从小我外婆就会拿齐白石教育我、 哦、 就是齐白石身上的很多品质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 勤奋 就比如说勤奋然后好学、 嗯、 然后比如说我外婆每次跟我说，她说你买的书不要扔，他就说因为说什么齐白石以前就是什么什么还要花自己就是还要拿自己现在的画然后跟人家去换他以前画的画，估计可能是觉得以前画的不好吧、嗯、 这有点情况有点 情况、嗯、齐白石齐白石 okay, 齐白石、 嗯、那我们节目最后其实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展览明天可能就要闭幕了、 嗯、 对，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呢赶紧去看一看、 嗯、 我们也再次感谢尚静和杨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去分享这样一个展览、 嗯、 然后呢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绘画史，中国绘画史 绘画史上的第二个 就在近现代， 很厉害。 对，其实可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嗯，没办法去延续下去。其实还有很多像黄宾虹啊，对吧？ 吴昌硕呀，任伯年啊， 嗯， 这次都有。 这次有的有，有的没有。 对，但是我觉得这些都绕不开的， 绕不开。 对，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嗯、 咱们一起讲一个，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慢慢说， 慢慢聊，我能想到。好 ，OK， 有真的歌。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记住我们刚刚说的海航那个活动，从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特价的机票， 嗯、 以及可以在11月30号去东方新天地参加海航的地面活动。好了，就是这样了，拜拜。 接下来是活力没有最客，拜拜。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里。